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老人摔倒报警器。据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可老人们有时候独自外出也蛮让家人担心的，万一摔着了可咋办？不如试试三 C 潮流生活馆的推荐一款老人专用的可穿戴设备——防跌倒自动报警器 Ever There。它小巧又实用，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挂在脖子上、夹在外套上，或者直接戴在手腕上。它不仅可以检测佩戴者是否跌倒，同时还能自动向事前预定好的紧急调度中心发出警报，并传送佩戴者的具体位置。而为了能够准确检测相关危险信息，还安装了两个加速度计、磁力计、陀螺仪以及一个气压计。不过这五个传感器也不可能是100%准确的，毕竟人命关天的大事出不得半点意外，所以很人性化地增加了一个手动呼叫按钮，按下按钮之后就能激活，并同时立即发送佩戴者的当前位置数据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黄昏，夏雨落下，夕阳飘洒，击垮了我的忐忑。在眼前你就像溪流，像的火焰，像星辰，像一个谜。我是如此的爱着你，几乎已经彻底忘却这个世界。你充满了我的全部思绪，生死落像破碎的星星，给你绝望，彩虹还是永恒凝望，孤星生痛的叹息。我是这样旅程不过是场善意的出谷铭心。你可曾记

而目前各地的宠物保险呢，大都是清一色的宠物责任保险，属于责任险的一种，并且是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，并不单独进行售卖。你只有投保了相应的个人综合责任险，才可以附加投保宠物险。不过这宠物保费属于消费性保险，也不贵，一般一年一缴，几十元钱就能买到近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保额。像你家狗狗这样调皮捣蛋的小家伙，还真挺适合它的。 这样看来确实有必要。那购买这种宠物险有没有什么条件呢？ 当然有，其实并不是每个宠物都能如愿地买上保险。目前大部分的宠物保险只针对城市中的宠物猫狗出售，其他宠物呢都被排除在外。同时被保险的狗必须是合法饲养的，就是说已取得养犬登记证和动物健康免疫证，没有办理正规手续的黑户宠物是不能办理保险。而那些性情凶猛的动物，如藏獒、狼狗、蟒蛇等，保险公司都会拒保。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，宠物险比较多的是出现在家庭财产险的范畴之内，主要是对外出遛狗爱犬咬伤路人，又或是客人来访被爱犬咬伤等事故进行理赔。但如果是保险人和家庭成员这类非第三方人员受到伤害，保险公司是不管的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每年花上数十元为自己的宠物上个责任保险，宠物责任险对于宠物的主人来说算是一个全面保障型险种。

爱车常在路上跑，难免会遭到小石子儿等暗器袭击。如果打在车身上，顶多算破相，但如果车窗玻璃被打破，那可就是关乎驾驶安全的大事了。爱车保点建议您及时修补或更换受损玻璃。目前在售车型前挡风使用的都是夹层玻璃，出现裂痕是可以进行修复的，但其他车窗采用钢化玻璃，损坏后会迅速扩散甚至脱落，不能修复。因此玻璃修复服务仅针对前挡风玻璃，并且裂痕范围在2厘米见方以下时，玻璃修复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如果裂痕超过2厘米，修补之后的强度无法保证，存在一定安全隐患，建议还是尽快更换新的风挡玻璃为好。另外建议车窗破碎后应第一时间进行修补，因为温度、风阻等因素都会使受损处被放大，如果错过了最佳维修时机，可能修复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爱车保店专业提醒，汽车玻璃往往价值不菲，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增加一项玻璃单独破碎险，也算小投入大保障。 爱车保点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 在一次讨论会上，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每讲一句开场白，手里却高举着一张$20的钞票。面对会议室里的200个人，他问：“谁要这$20？”一只只手举了起来。他接着说：“我打算把这$20送给你们中的一位，但在这之前，请允许我做一件事。”他说着，将钞票揉成一团，然后问：“谁还要？”仍然有人举起手来。他又说：“那么假如我这样做又会怎么样呢？”他把钞票扔到地上，又踏上一只脚，并且用脚碾它。而后他拾起钞票，钞票已经变得又脏又皱。现在谁还要？还是有人举起手来。演说家平静地说道：“朋友们，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。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，你们还是想要它，因为它并没有贬值，它依旧值$20。人生路上，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、欺凌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。我们会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，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，你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。” 简单生活格言，不管如何践踏揉搓，那张钞票依然是$20的价值。其实生命也是一样，生命的价值不依赖我们的所作所为，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人物，而是取决于我们本身。 边流下泪滴，我不认为谁已变了心，你不过是累了去旅行，而我是家永远会等你。听说你的爱碰上雨季，有时又冷生了一场病，心疼的我想给你暖意，倔强的你不让我走近，月光在你眼里，你说你没资格让我呵护疼惜，就算我真能抛弃一切，你又怎么去战胜自己？不顾一切的爱才算是爱，从来没有感慨一路走来，想为你实现你的期待，不顾一切的爱无可取代，所受的伤害都像是摇摆，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让我